锵锵奥运行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，现在知道这星全是金牌了，好家伙，太牛了。 现知道张艺谋这个有远见，早就拍了个戏叫满城尽带黄金甲， 对，全是我们的， 哎呀，真是有远见。 前来我们也 现在不能再宣扬这个了， 怎么了 知道，现在整个环境 换掉 禁掉了，要改掉了。就过去几天呢，全国都关心得多少金牌啊，到现在呢开始奥运快闭幕了，就要迎接这个大派对，要讲和谐了， 讲和谐， 别再强调你中国多牛了，多讲讲世界。 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世界美国现在那个媒体你知道吗，他们鸡贼啊，什么那个金牌排行榜嘛，现在美国的媒体不搞金牌排行榜， 奖牌， 搞奖牌排行榜， 这从来都是这样， 奖牌就是说，哎，我的奖牌的，不是，甚至最近还出来一个什么呢，有史以来就是得的金牌和奖牌的总数，这家美国绝对第一。欧洲国家你知道开始什么呢，这时候讲欧盟了，对吧，我们欧盟得的总数历史上得的超过中国，所以算 那俄罗斯呢应该把前苏联的国家全算在里面， 全算上， 把格鲁吉啊什么叫 打仗的这些也算上。 NBC 啊，我是查过 NBC 的网站，一查出来我还以为是以前的奥运会呢，第一是美国，第二是中国，第三是俄罗斯，原来他算奖牌呢俄罗斯还是在第三上。 对， 哎呦，现在这金牌啊，你知道这个每一个运动员呢，尤其是中国运动员啊，都这个咬金牌，你发现没有，网友们都在说是咬咬这个成色吗，真是中国人的。但是后来有人担心了，说这个金牌里头啊含铅， 早就辟谣了。 对，然后呢国家赶快出来说我们这个啊是这个99999的黄金啊，说这个铜是什么哪儿智利的铜矿，银是澳洲的银矿，是什么的开始。 所以咱们的运动员是摇给你们看， 摇给你们 看， 真的 真金白银， 金是真的 真金白银。而且我发现我们也有远见，你看咱们这早在前几天我们就那个用那个娘子军连歌嘛，向前进向前进，战士的责任重，妇女的愿求深。我觉得现在得反过来，这个妇女的责任重啊，是因为战士的冤仇深。你看，你非把人刘翔当战士嘛，人冤仇就深了嘛。靠着这妇女，但是妇女的责任重。今天你瞧，中国女排3-0干了这个俄罗斯嘛，然后中国女篮中国女篮不是3-0，是中国女篮，中国女排 小胜白俄罗斯，小前四名 小胜 白俄罗斯。 可是你知道，这个是向来是个题目。就很多国际上研究体育的学者，向来都研究这，喜欢研究这题目，为什么中国的体育呢是 阴盛阳衰， 是顶过了半边天的，是，哎，这到底是为什么。 你知道女的进奥运会的历史其实是不长的，顾拜旦一开始就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，所以从第二届开始都是几个人几十个人，一直到慕尼黑，你知道，想想一直到林彪飞机摔死的时候，这个很近哈，看上去很近哈，整个运动会里边5000多个男运动员，不到1000个女运动员，余下来从70年代到现在的20-30年里边，总数从6000-7000增加到10000多吧，增加的都是女的，男运动员就没有增加过， 数量没有大， 后面就一点点，到现在有4000-5000女的。 对， 你明白，所以女的进入这个奥运会的就是过去20-30年。而这个呢，平心说，是跟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女权的重视是有关系的。就是苏联系统纵有千般不是，追从女运动员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 对， 美国是重男轻女的， 没错。你瞧这回那个撑杆跳的那个，俄罗斯的嘛，他也是享受了前苏联的这个女权，是吧？厉害呀，这家伙，我就看，你看在空中啊，就乐起来了。我觉得这运动员那一瞬间呢，非常有意思，噌儿家上去了。这个身大半个身子一过去，就下来了。 你说他破世界纪录啊，都是他的嘛，都是他每次只破1公分，他是不用多破，每一次破了以后有很大一笔奖金，你一下子破得太高了，丧失好多机会。 没错， 这是不是跟那个牙买加是一个路子？ 对，他那个 牙买加的波尔特，我天哪！ 因为他呢，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跑100米是这么跑法的。就100米一定是到最后那个冲刺的时候是最快的， 龇牙咧嘴的。 对，没见过人到那时候减速， 最后20米减速，而且真是张开双臂往后看，追不上来，追不上来，咣咣咣。但是最近，所以说网友啊，这个会挑眼，就是提出了一种解释啊，一种演绎的解释，为什么最后20米减速呢？你以为是雄心万丈，实际呢，我给你看看照片，您看 大家看见博尔特啊，最后20米为什么减速？你仔细看他那个脚，鞋带儿开了， 对， 鞋带儿开了，所以其实呢是借坡下驴，你知道吗？脚本来鞋松了， 这真是， 对，这他鞋带是松了， 破人类的短跑记录，居然鞋带松 了，对，他是鞋带松了， 这真是，这是跟玩儿似的，就是9秒69啊，嗯，你知道我因为看你说科学家研究，你看这人类哈。一直在挑战极限，科学家研究从9秒90到9秒80，他现在是这个星球第一个跑进9秒70的， 而且他一下子从972跳到69， 对， 一下子进了0.03秒。 你知道吗？就他的前一个那个短跑的世界名将，这次当评论员，就说他最后二十米如果不减速，不这么逍遥，认为他能跑9秒50。 对， 可是这个呢，你知道科学界过去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最快速。人类啊， 是达到 九秒六四，有两个说法，一个说法是9秒64，说是你要超过了9秒64，人体的肌肉纤维啊，可能就会断裂。但是还有一个荷兰籍的数学家，近年来提出一个新的速度，说认为人类百米的极限是9秒29。估计就靠着博尔特拉断大腿肌肉，给我们完成这个。 反正全世界记者现在都盯着他撒尿。 没错， 这个是最关键了啊！就因为以前 Johnson 就是这样嘛，让大家空欢喜一场嘛。所以一个是他，一个菲尔普斯，现在这个药检是最关键。 你没听这两天都发牢骚嘛？躺在沙发上说，我都给抽干了，我抽一天抽五回， 抽不出来， 抽不出来，怎么参加运动会？ 科学家向他保证，放心，这个人是能抽的，有6公升血液的，这个抽不干。 对，我们每次就抽你5到7毫升。 可是呢，我跟你讲，他好玩的地方在哪？就现在很多人在讲这种挑战极限的时候啊，说人类。本来过去有个想法，就是20-30年代上世纪时候有个想法，就透过这种运动，我们在推动整个种族，人类种族的演进。可是后来发现就有问题了，什么问题呢？因为都是他们这帮人在跑而已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挺着个大肚子吃着花生在那边看你，哟哟，这牛啊，这厉害， 没错没错。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类在退化，只有他们在进化。 这个种族没错，种族问题虽然不太爱让提，但是牙买加的故事你不能不承认。他这个 这没办法， 这是袁隆平， 就喝蓝山咖啡喝 的，就他们说这个， 对， 牙买加还有别的什么 雷鬼音乐？ 对啊，我就要给你放雷鬼音乐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爱牙买加？因为有一个我最爱的雷鬼音乐的大宗师 Bob Marley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爱上了牙买加。这次一说牙买加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次参加京奥会，51个这个选手里边，39个都是短跑悍将，男的女的包揽前三名，就这博尔特，就200米也是他。为什么科学家也研究？ 明天就是他。 这不是什么人种，就是说科学家，就英国科学家研究，在牙买加的200个运动员里查，70%的运动员大腿里边有一种肌肉纤维，这种肌肉纤维啊，跟这个瞬间速度极有关系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全世界搂混了这么查，一般你像牙买加的这200运动员，70%的人有这种纤维，但是一般国家的人只有30%的人有这种纤维。 显然种族优胜。哎， 很显然，咱博尔特浑身都是这种纤维，所以我们也歌颂，不能光歌颂中国。昨天咱们还聊嘛，奥运的目标是更高、 对对对对 更快、更强， 没错， 不是更中国， 对， 对吗？ 歌颂一下牙买加， 咱们要歌颂人家牙买加美丽的国家，用这个雷鬼音乐 Bob Marley 啊。 咱们也可以说说咱中国的这个飞人啊，刘翔仍然是飞人，对吧？受了伤，他也是受伤的飞人，对吗？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广告赞助商这速度比飞人还快。就这个那个某著名品牌，咱都不用说了，就是夸你说好多报社，就是昨天晚上接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登广告，在你们报纸上登出来的呢是这么一个词，你看啊，就关于刘翔，爱比赛，爱拼上所有的尊严，爱把他再赢回来，爱付出一切，爱荣耀，爱挫折，爱运动，即使他伤了你的心。 这个刘翔是有两个后续，香港报纸我看今天登了一个，是据说他一个小时以之前法国的电视台已经报道了，是他告诉法国运动员的。 哦， 他刘翔自己告诉他说我会 out， 所以法国电视台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报道了，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上场之前他已经心里 有 这个想法，这是第二呢。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只注意体育精神跟政治需求的这个关系，就好像体育精神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，政治可能像背负十三亿人的希望什么。上的报纸很多都分析说他牵涉到几十亿还是三十亿， 这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里边讲，他说刘翔的这事 儿 会带来商业价值十亿元的商业价值的这个落差。 然后他们就分析，他说预期未免失败不如提早退出，从商业的角度来讲，所以他们把那个商业这条线索考虑进去，不过事情搞得更复杂， 这就是阴谋论的源头。 可是呢，我跟你说，我也在网上看到，就是有一些网友就出来这么写，那么写到就是今天你刚才不是给我看吗，有一些人是干脆说自己就是某家大的这个赞助商， 谎称自己就是这赞助商内部工作人员，说这事儿我们门清，都是我们跟那意思跟刘翔， 我们总部给他出的主意， 经纪人团队我们私下谈好的，这是一 造谣，造谣。 可是问题是我真的觉得这是造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年这种造谣的事儿太多了，就是你首先看到就是总是一开始大家有些猜测，突然出了一个出来说报内幕的，他报的内幕就是把之前大家的猜测整理了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么而且我为什么觉得是造谣呢，就你刚刚说的那个理由啊，我觉得如果那些公司都不是笨蛋，他聪明一点，他应该能想到在中国这么特殊的国情，在我们今天对刘翔放了那么多的寄望的时候，造这种事儿的话会出事的，你的损失说不定比刘翔输掉还要大。 而且 就你如果比如说你刘翔现在这么退出啊，其实你想想看，大家其实那种猜疑啊那种东西啊比他输还厉害。 我讲两点，徐老师你说这个是什么商业化哈，我昨天研究那么多网友这个对刘翔的这个事情哈，看到很多属于说他不好的那一部分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我是不完全统计啊，我发现得有八成以上的人都拿赚钱和广告说事儿，就是说拍广告累伤了吧，一般全是这个， 对， 甚至还有那恶毒的，就是说把他赚的钱都给我吐出来，就是这样的，都说都你，我记得有个作家嘛，刘震云嘛，做咱的节目，他就曾经说过，他说中国人呢，我观察有个特点，就往往呢，你跟他聊这件事儿吧，聊着聊着你就发现呢，他聊另一件事上去了，对吧？就是他不是就事论事的，他谈这个。你比如说啊， 这是我们栾次山的风格嘛，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有 相关的。 没错，那天就有人说嘛，说假如咱们晶晶啊，郭晶晶在人家发挥好得了金牌，要是也失误了没弄成，有失众望了，那又该聊什么 了？霍震霆 责任，没错， 聊人结婚了，聊人谈恋爱了，或者说聊人参加商业活动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都一般这个，这是一点啊。但是另外一点呢，我也发现还真是奥运改变中国乃至于中国人，通过这个奥运呢，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刘庆东讲那个时事辩论会，他就跟我讲他们一个小时直播，就是昨天在谈刘翔这个事儿。一开始他们不是手机短信吗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人当时这个刺激啊，只有30%的人表示对刘翔理解，但是随着这个直播这个辩论的进行，到节目结束的时候，一小时之后已经有52%的人对刘翔表示理解和支持，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 就越来越理性。 这说明你看我们面临着，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哎，你比如说，我觉得我就是个特典型的中国人，真的，我觉得我生活里的悲喜剧啊，都是因为我是个特典型的，准确的说是中国大陆人，大陆北方人。我就发现，网上这些事情都是我脑子里的双重人格，我现在不怕这个自我剖白。看到刘翔的这个第一瞬间，我双重人格的， 有一半我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，也看这厮装的吧，我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后来自己又检讨，为什么我这心这么阴暗呢？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吗？是因为我这一辈子从小看到了太多的阴谋和欺骗吗？ 我就用它来寻找圣火。 就是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真的是在改变。就是我就聊远了。你像那天我看新闻，就是说教北京市民对外国人欺不准，不准问人家婚姻，不准问人家收入，不准问人家年龄，等等等等。可后来我想啊，希望奥运结束之后啊，咱们也都明白。人家现在大家伙儿，国际社会大家伙儿交朋友都得守这些尊重隐私、尊重别人的这些。 人家憋得难过，人家就等着这两个星期过了以后就可以问了。 是， 对对对，烦死了，不问衣服也不能脱， 不问您结婚， 狗肉也不能吃， 是不是结了婚就问你，你有二奶吗？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啊，你看他这采访北京老头， 你有几个爱人呢？ 他这采访北京老头，我觉得特可爱，特熟悉。说是啊，碰见外国人问问他家里几口人，一个月挣多少钱，我们真得聊聊这个。 其实你还以为步步的理性了，可能实际上又在受某一种东西的催眠误导、嗯、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多少多少亿这些财团的力量，我跟你讲这个力量是非常 大的。不，我明白，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就得分两方面看，就不要扯在一起。我们一方面关心奥运的商业化、嗯、这种投资商的这个角色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你也不能够就说就很简单的说刘翔就是爱伤了怎么样，就是因为 刘翔本人是无辜的、嗯、 对，因为你如果我们想象一下，万一刘翔跑了而且赢了金牌、嗯、那我们能不能说证明了商业赞助越多越好，商业活动越多越好，广告越拍得多呢成绩越好、嗯、你这是不能够这么来讲的嘛，对不对？这逻辑是不 通的。但是你知道最近那个菲尔普斯的那个经纪人乐疯了这次、哦、你知道吗？因为游泳比赛其实平常在美国据说电视上都不大播的， 对对对， 就是借着奥运这机会，他这个经纪人现在说每个周末能接到50个社交名媛呐、啊，美国的那个美女啊，什么要结识菲尔普斯，而且这个回去菲尔普斯这一回去上电视节目，多少个赞助商，他就说这是我给我的这个菲尔普斯赚钱的大好的机会，忙的。 美国的民族主义才厉害呢！你刚才讲的 NBC 这是最好的例子了。他明明金牌落后这么多，他还把他自己放在前面，阿 Q 嘛，对不对？他总奖牌只领先两三个，现在在美国电视里全部都放他们的运动员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有传统，美国以前冷战时期就是喜欢强调总奖牌数多过金牌，哦、嗯，就大家取向有点不一样，就我们就喜欢强调夺金，美国很强调奖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想法是。奖牌说明的是平均实力，嗯，就你整所有项目里的平均实力， 对， 观点有点不一。 我们讲的是那个这个五星出于东方立中国嘛， 你知道吗？ 这是出土文物里都有的。 对啊，那天还出了个事儿嘛，就有个电视台记者嘛，访问我们一个射击的选手嘛，那个射击员好像拿了铜牌嘛，嗯，然后那个记者还问他说，国家培养你21、22年的啊。你拿了铜牌，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国家？我说对，我觉得很羞愧，对不起祖国的战士。 我看到朱启南掉眼泪， 真是。切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讲这个，我就想起刘翔，我还想起李宁，我还想起你昨天说的朱建华。你知道李宁现在的李宁当年的教练有时候对他有愧疚的，说他要是86、87年退了，人家运动生涯很完美， 没错， 让人家参加88年汉城奥运会， 是 着了魔似的，一次又一次从器械上掉下来。你知道当时 他老了， 李宁的反应和刘翔是真是两代运动员了，多少人骂他呀？然后教练说，你知道有人骂他吗？那李宁当时说什么？说骂就骂吧，谁叫咱胸前带着国徽呢？嗯，你知道当时李宁担心的是什么？李宁担心他在广州柳州的家给人砸，这不是没有先例的。朱建华，你知道最近朱建华又出来采访，他就说他曾经跟刘翔交流过，说怎么样减压，说啊你要生活在泡泡里。然后当年朱建华人家破了那么多记录，最后就一个没发挥好。你知道当时国家给他发彩电，那么多人跑人家家门口说退彩电退彩电退彩电，把人家朱建华家的玻璃都砸了。 而且你知道李宁还说过什么？李宁那会输，有人寄绳子给他， 就是嘛， 叫你上叫他上吊自杀。 所以李宁这次举圣火啊，虽然也有有人说商业啊什么东西，但我觉得他开了一个非常好 的 头。为什么？ 应得的。 就他这么一举啊，中国的体操又进入了李宁时代。 对， 这次男子体操七个金牌啊。 哎， 你这次中国运动员谁得金牌最多啊？就那小伙子周凯啊，三个金牌啊。 对， 了不起。 林丹也不赖，林丹有毛主席庇佑嘛。 他现在但他一个嘛，现在目前中国最多的是三个。但是你知道现在谁最辛苦啊？我真同情他们。你知道我们在欢呼的时候，女足运动员在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 在做检查，一个一个读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就流眼泪。就十七号上午我们都在拿金牌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一个人检查说我在当中的表现怎么样，我在当中，然后都泣不成声。最后谢主席去了，说你们呢、啊、要精神没精神，要斗志没斗志，要技术没技术。 我说 谢主席跑前跟他讲， 不是 你自己 还站出来跟全国人民做检讨呢。 他我心想女足打得挺好吃，整个奥运 还 没开幕了， 谁该做检讨？ 女足第一场就出来的嘛，现在大家还在庆祝，女足已经掉着眼泪在。 他是不是本来准备把跟男足说的话跟女足讲了？ 不，他是自己跟自己说的话啊。这是谢亚龙自己该照镜子跟自己 说。这是真的吗？ 是啊，是网上看的，那些就是整个报道都是。 他为什么要做检查呢？ 不是，他们不是做检查，他们就是讲自己的工作汇报嘛。 啊， 那工作汇报你输给日本队了嘛，没进入前四名嘛。 啊， 那么每个女足想想心里就伤心嘛，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高嘛，他们希望也能像女篮、女排这样打进前四名嘛。所以女孩子讲讲说，而且他们讲。